要泪水浸泡自己身烦恼。 看春晖大地阳光明媚，青春多美妙，千万不要泪水浸泡自己心烦恼。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笑比哭，笑比哭好。 北京庆阳汇众一汽大众组织大众车主游览门头沟京西小九寨双龙峡真人 CS 对战，品窜底下民宿美食，赏民俗风景。窜底下位于北京西郊门头沟斋堂镇，因在明代窜里安口下方得名，距今90公里，清水河流域，温带季风气候，自然植被良好，是国家5A 级景区。双龙峡风景区位于京西门头沟斋堂镇火村南2.5公里，景区概括为十里溪流、百潭瀑布、千亩红杏、万顷林海，真可谓青山翠谷，峰峦巍峨俊秀。到了夏季，山花遍地，溪水潺潺，好一派北国秀色，所以又有小九寨之称。在夏意盎然的好日子里，让我们和庆阳一汽大众的车主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经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脸庞。 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青阳汇众一汽大众的车主，在这里我要为我的儿子点一首歌，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希望他快乐成长每一天。 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在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呜啦啦啦啦呜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呜啦啦啦呜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下着雪的哈尔滨。